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6，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将于明天开通试运营；北京移动 5G 消息首次应用于新闻与媒体服务；王小梅获得东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女子3000米个人追逐赛 C1 3级银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明天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将开通试运营，公交589路、T116路明天也将延长至环球度假区。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高速公路进出站口已于8月20号启用，以满足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市民的交通出行需求。其中，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配套建设项目，是八通线南延、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和终点站。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后，乘客乘坐一号线可实现从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高速公路方面，京哈高速与东六环增设立交匝道和进出站口，市民驾车可从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站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两个收费站口都已经启用。北京移动近日和新浪新闻正式达成了国内首个 5G 消息新闻与媒体合作，这是继 5G 消息先后服务于新华社、建设银行、传媒大学和国家电网等企业后，首次应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读者创造全新的媒体信息体验。据了解，目前新浪新闻智能信息服务已经适配华为、荣耀、OPPO、VIVO、中兴、小米等80多款支持 5G 消息 UP2.4 版本的终端机型，覆盖全国1823万 5G 消息终端用户。来关注东京残奥会。如果说奥运会是人类对运动极限的挑战，那么残奥会就是人类对意志及精神极限的冲顶。本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次出战，力争再创辉煌。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本届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平均年龄27.5岁，全部是业余选手。职业有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将参加射箭、田径、硬地滚球、坐式排球、盲人门球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4个集体项目全项目参赛。羽毛球、跆拳道作为首次进入夏季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实现了组队参赛。目前参加本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已经有3批抵达东京，准备迎接比赛，最后一批将于8月26号抵达。 在伦敦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上，我都各获得了一枚金牌。参加乒乓球比赛，体验乒乓球就是一种享受，希望能在这次残奥会当中突破自我。 这是我第3次参加残奥会了，带着兴奋和激动前往。体育改变了我，我也希望体育能够改变更多的残疾人，来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快乐，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自信。 作为本届东京残奥会开幕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将参加女子复合弓比赛，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参加男子 T46 级别100米短跑、跳远和4×100米男女混合接力3个项目角逐。 感觉非常骄傲与自豪，更想用成绩来回报祖国对我们的培养栽培。16年的残奥会我拿了跳远银牌，5年之后嘛，东京来了，我想再更进一步，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升起中国的国旗，奏响中国的国歌。 本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除在田径、游泳、乒乓球、射箭等项目上有望保持优势外，轮椅竞速、轮椅击剑、赛艇、皮划艇等项目期待取得突破，坐式排球、盲人门球、轮椅篮球等集体项目也力争获得好成绩。 今天东京残奥会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在场地自行车女子3000米个人追逐赛 C1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小梅摘得了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一枚奖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超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报名参加拳击课和泰拳课的健身学员在对摔训练中受伤，起诉到法院向健身馆索赔。今天这起案件在北京西城法院公开宣判。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你好王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件判决的情况。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呢是刚刚在法院得到了这个判决。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相关的这个案情。那么原告的齐先生呢是在2020年1月3号去参加了一个健身馆的这个泰拳训练课，在这个时候到达课程的这个场地才知道现场改为了一名散打教练来教学。那么临下课前呢，这个教练让齐先生与一同上课的会员郝先生进行对摔练习，期间呢齐先生摔倒受伤，后续呢因为医疗费等问题协商未果，齐先生就将健身馆和郝先生一起诉到了法院，索赔共计是6万多元。那么齐先生认为这个健身拳馆对他的这个受伤负有很大的责任，没有尽到相关的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拳馆方面在此前的庭审当中则辩称自身已经尽到了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坚持主张原告两个这个人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教练就在旁边，同时呢拳馆也认为健身运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既然原告这个齐先生来参加运动，就应该对这些风险自己进行承担，因此最终还是坚持拒绝这个拳馆为此进行赔偿。而被告郝先生呢也认为这个自己与原告进行对练是教练的这种受益，自身也并没有挑衅的行为，且他和原来这个齐先生并不是一个认识的关系，对齐先生的这个受伤最终他也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基层法院经过审理呢，最终认为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那么更应当适用于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的这个法律对事实进行认定。那么对于事实有利的证据就是当时拳馆的监控视频，拳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坚持这个视频已经丢失无法提供，结合多方的陈述，郝先生与齐先生的这个描述大致的相同，但拳馆的教练以及相关的证人的这个对事实的描述前后发生了很多不一致的这个地方。对于拳馆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专业指导义务的这个主张，法院经过综合的考虑最终并没有进行支持。那么对于在拳馆的这个陈述当中齐先生等这个健身会员参加健身活动是否应当自身承担风险的这种主张，法院认为呢二者在此前签署的这个健身的协议当中的免责条款应当属于我们一直这个关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格式条款，那么最终呢也没有被采纳。那么法官也指出即使适用于民法典中新增的这个自甘冒险的条款，那么自甘冒险的适用对象也应该是活动的参与者，而并非是拳馆这种活动的组织者。最终呢，法院还是判决拳馆向齐先生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共计达到28000多元。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最后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乐享下午茶。